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半夜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雪花走进 夜招魂。 半夜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雪花走进， 竟是有要事要讲的。雪花急促地说：“书记，书记，你住过的地方，那个以前的女佣听说是失踪了，我想那茉莉跑进那……” 里面有嘀嘀咕咕的说话的声音，但说什么一句话也听不清楚。他想起了卢老头曾经看到过的茉莉在半夜走到小岛尽头的一座荒坟上坐着，也是嘀嘀咕咕的说话，还发出笑声。他后来问过茉莉，茉莉坚决地说没有这事。现在他相信卢老头看见的是真的。舒子银站在门外想了想，还是决定敲门。茉莉，咚咚咚，茉莉，他一边敲门一边喊。里面的声音立刻停止了，没有人来开门。舒子银突然想，要是门打开以后里面没有人，那可是挺吓人的事儿啊。舒子银再次的叫着，门开了，茉莉披散着头发站在黑暗里。屋里怎么没有开灯呢？舒子银迷惑地说：“你在里边干什么呀？这是以前女佣住过的空房间，你在跟谁说话？” 茉莉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摇头。然后他走出来，挤过了舒子银身边，回到隔壁他自己的房间里。 舒子银和雪花正要跟进去，突然听见茉莉在里边大哭起来。 妹妹， 一边哭一边悲痛欲绝的叫。这是凄惨而又令人恐怖的场面。舒子银不好再追问茉莉什么，只是想进去不断地安慰她，一直到她止住了哭声。奇怪的是，她的哭声刚刚停住，舒子银便听见她发出了鼾声。舒子银摇摇头对雪花说：“哎，